路上保重，家里头您就甭管了，我们会看好府门的。就这样贾母走了。荣府内总管赖大特意添了不少人值夜班，把没人出入的厅院都关了，出入人等只许走西边小角门，到日落的时候连仪门也关闭，园子前后东西角门也关了，只开着王夫人房后的门和通往薛姨妈那边的角门，因为这是内院，所以没上锁。鸳鸯和玉川都没跟去，在家看房子，把上房也关了，领着丫鬟婆子在下房安歇。每天内宅有林之孝的媳妇带上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女佣人茶叶，春堂里也添了许多坐更打梆子的，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单说这天清晨，薛宝钗一睁眼出了帷帐下了床，就觉得今天比往日凉些，推开窗户一看，哟，昨天夜里下点雨，这时湘云也起来了，哎，他就觉得两腮发痒，又犯了桃花癣了。湘云就问宝钗，去年配的蔷薇消还有没有，去年抹了挺好使的。薛宝钗说，剩了点儿，让我给人了，不过林妹妹那儿刚配的，也是我的方。英儿啊，你到潇湘馆取点。湘云说，英儿你到那儿先给薛姨妈请个安，待会儿我们过去。蕊官也要同婴儿一块儿去，为的是顺便呢看看偶官。于是两个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来到潇湘馆。到这儿一看，薛姨妈和黛玉刚起来正梳头呢，婴儿上前请了安，说明来意。黛玉就命紫娟给包了一包，教他拿回去，还告诉他，今儿个我想出去逛逛，你回去跟宝姐姐说不用过来问候妈了，我梳了头跟妈妈一块儿到你们那儿，连饭也端那边吃，大家好凑个热闹。林黛玉今天心情很好，哎，莹儿答应着出来了，转身来到紫娟房中找蕊官。到这一看，藕官和蕊官两个人呢说得正高兴，难舍难分的。莹儿对紫娟说，一会儿林姑娘上我们那吃饭，不如啊你叫藕官先过去好不好。紫娟是个好姑娘，行啊，她就把黛玉用的筷子啊汤匙啊用手巾包好了递给了藕官，你带这个先过去，也算一趟差事了。于是婴儿、藕官、蕊官这三个人笑嘻嘻出来了，顺着柳堤往前走，半路上碰见了何婆子跟着大女儿春燕在那说话。春燕是谁呢？也是怡红院的一个丫鬟。前文书我说过，何婆子给她亲女儿小揪洗头，那小揪呢就是春燕的妹妹。你别看何婆子那么厉害呀，她的女儿春燕很正直，跟方官出得很近，像亲姐俩一样。春燕听说先前她的姨妈夏婆子跟藕官闹了一通，多亏宝玉给说开了，跟着又是自己亲妈跟方官吵，又惊动了宝玉，就把他妈叫到怡红院外边说到这件事儿。春燕说，你老别把钱看得太重要，安分点儿，学点规矩，要能在这儿待住那好处可多了。宝二爷说了，将来他这屋的人不管是家生的还是外买的，都回老太太全放出去，随本人和父母自便。何婆子一听才知道宝玉跟别的主子不一样，想自己做错了。娘俩刚说完，婴儿过来了。婴儿说，春燕你过来，我求你点事儿。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哎，这是我们姑娘配的蔷薇消，可好使了，麻烦你回怡红院带给方官，让他擦用。他在这说话，婴儿和藕官在旁边听着，心的话，今儿是怎么了，我们怎么都跟蔷薇消干上了。是啊，那个年代化妆品太缺了，这蔷薇消是最好的东西啊。这春燕拿着来到怡红院，转脸就交给了方官，方官接过来，你说多巧啊，偏巧宝玉、贾环、贾从都在着。宝玉说，你拿的什么？蔷薇消。

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信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上集当中，被生计所迫的配音演员钟可无奈之下要租住陆家的大宅子，可是一路奔波，他现在开始打起了退堂鼓。钟可对这间宅子进行过一定的了解，在来这里之前，钟可也专门了解过陆家的家族背景，能搜到的信息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他总感觉到陆家上下蒙着一层神秘面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谜团。比如陆玉国为什么突然从服装业隐退，又为什么要买下宅子周围的地皮。当然钟可现在无暇顾及这些事情，他只想快些确定这里的房子靠不靠谱。钟可继续沿着道路往里走，道路两旁是荒凉的草坪，干枯的野草给地面覆盖上了一层苍黄色，偶有几棵树木点缀在草坪上，从远处望去像一个个没有生命的稻草人。经过一个空旷的广场，钟可看到一些破旧的建筑，其中一座是高尔夫球场曾经的会馆楼，现在已经弃置，前方那排空荡荡的发球台如今长满了野草，建筑物的外壁也破败不堪，就算废墟用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钟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他怎么也无法想象这里以前是个高档公园，更无法想象现在里面还住着人。穿过广场，越过一个小矮坡，钟可来到公园的中心，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广阔的湖，湖水在阳光下泛着波光，湖面上似乎有一层薄薄的雾，让这里看起来不是那么真切。远处有一条栈道直直地通向湖中央，那里有一个伫立在水面上的巨大圆形铁架，想必就是已经被拆除的水上摩天轮的支架。放眼望去，整个湖的形状宛如一个蜷缩在子宫里的胚胎，难道这就是胎湖名字的由来？冬日 日丽的胎壶就像一个侧躺在大地中央的巨型婴儿，它的周围长满了失去生机的草木，它们仿佛都在被贪婪的婴儿吸光了养分，垂死在岸边。就在胚胎肚子的位置，一幢独栋老洋房横立在那里。从高空俯瞰的话，洋房就宛如延伸在胎儿肚皮外的半截脐带。钟可朝洋房的方向走去，脚下的地面有一点湿滑，他的短靴沾满了泥土，略有些洁癖的钟可有点无法忍受。走过这段路以后，他终于来到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陆家宅。竟然真的有人居住在这种地方。望着眼前这幢三层住宅，钟可在内心感叹了一番。老洋房的外墙涂刷成了酒红色，从外面看，洋房每一层都有好几扇窗户，一些窗户的外面还有用大理石罗马柱围成的小阳台，外观十分华丽。民国时期常见的欧式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让宅子看上去颇有几分大户人家的气派，几根白色的装饰柱和一排排浮雕墙勾勒出了宅子的基本框架。钟可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整座房子，他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一间私人住宅，这规模已经堪比一家高级旅社了。不过因为多年没有修缮，洋房的外观显得有些老旧，仔细看的话，许多地方出现了皲裂和斑驳，再加上宅子四周过于荒凉，即使是白天，整幢建筑也给人一种荒凉感。一排半圆形台阶通向宅子的大门，钟可蹑手蹑脚地踏上台阶，看到双开大门前有一个门铃，正当钟可准备按下门铃时，门突然开了，就像里面的人知道他已经到了一样。从内侧拉开大门的人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佣人装，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您好，请问您是要租住房子的客人吗？对方用与刚才话筒里一样的轻柔语气问着。你好，是的。钟可打量了一番眼前的人，姑娘面目清秀，身材高挑，脑后梳着一根长马尾，看上去30岁不到，从服饰判断应该是这里的女佣。请稍微抬一下脚。女佣手里拿着一块布，蹲下身子。钟可望了一眼自己靴子上的泥，有些不好意思地抬起脚。对方用一只手托住钟可的脚踝，用布拭去他鞋子上的泥土，在对另一只鞋子重复了刚才的动作以后，女佣将布折好站起身来。请进。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谢谢。钟可向女佣点点头，旋即看了一眼脚上的靴子，简直是一尘不染。女佣将钟可领进客厅，相比宅子的外观，客厅的布置倒是多了几分现代味儿，浓重的色彩不失豪华感，精致的家具呈现自然舒适的格局。脚下的实木地板似乎刚刚打过蜡，缺少摩擦力的鞋底踩上去滑滑的。客厅中央的紫檀木茶几边围着一套欧式沙发，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60寸的液晶电视，下方是一个用砖石砌成的西式壁炉，一盏水晶吊灯悬在天花板上，散发出刺眼的亮光。在客厅北面，楼梯通向宅子的二楼。女佣去厨房为钟可倒了一杯果汁，她让钟可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转身从楼梯走了上去。客厅的暖气很强，钟可摘下耳套和围脖，喝了一口果汁。在等待的过程中，钟可环顾周围，不断地东瞧西望。这里比他想象中要奢华得多，没想到上海大郊区还隐藏着这样一户土豪人家。但转念一想，钟可又对廉价的房租感到无法释怀。 在寂静而空旷的客厅里，他无法阻止自己任意游走的思绪。忽然间，凶宅这个词猛地从脑海中冒出来，钟可不禁打了个寒战。大约五分钟以后，一个男人从楼梯上走下来，钟可听到了一阵闷闷的脚步声，而就在见到来者的那一刻，钟可差点叫出来：“哎，你不是……啊？”看到钟可，对方脸上也露出惊讶的表情：“是你？你不是刚才地铁上那个？”钟可打量着对方，此人身材肥硕，即使不低头也能看见明显的双下巴，不禁让人联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位满脸横肉的人。身上的卡通外套被鼓起的肚子撑得紧紧的，走形的双腿令他的步伐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还略微有些外八字。钟可马上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刚才在地铁上搭讪自己的宅男。 真的好巧啊。 对方露出有些不正经的笑容：“ 居然是你啊，小姐姐，难怪我在地铁上就觉得像。” 钟可感到无比尴尬：“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同时他也纳闷，对方说的我在地铁上就觉得像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以前见过自己？ 我怎么会在这里？ 对方迈着笨重的步伐走到沙发前坐下。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陆哲南，我住在这里。小姐姐，你可以叫我南瓜，是我的绰号。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个，能别叫我小姐姐吗？我叫钟可，刚才不好意思啊。 钟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刚才偶遇的陌生人居然是陆家的一员，这个陆哲南应该是陆毅的儿子。 没事没事， 陆哲南挥挥手：“ 我没想到跟小姐姐，对不起对不起，是跟钟可姐姐你这么有缘分。” 可是你刚才为什么在我前面下车呢？而且还比我早到这里。 哦，我刚才是从漫展回来，本来想让司机开车过来接我的，但是展馆附近太堵了，我就索性坐一站地铁，让司机到后一站接我，这不就碰巧碰到了你吗？嘿，多好，是吧？ 钟可实在不习惯对方这种有理有气的说话方式，一想到以后可能要跟这种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就有点无法接受。 你是要租住房子吗？ 陆哲南终于进入正题：“ 要不我带你上去看看吧？好吧。” 好。 钟可站起身，感觉对方的目光在自己的大腿袜上游移，连忙向下拉了拉裙摆。陆哲南带钟可走上楼梯，在上楼的过程中，钟可总是担心走在他前面的陆哲南突然滚下来压到自己。 钟可姐姐，听说你是声优啊，难怪声音那么好听。 钟可被对方突如其来的这句话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声优？” 当然了，对有意租房的客人，我们都会事先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的。 陆哲南的口吻显得很自然。钟可想起第一次拨打广告信息上的电话时，对方询问过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他没想太多就告知了对方。然而让钟可没有预料到的是，陆家竟然对自己做了调查。 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刚才陆哲南为什么会说在地铁上就觉得像这种奇怪的话了。陆哲南一定早就先看过自己的资料和照片，这种对准租客的谨慎态度钟可倒是也能够理解，毕竟在来这里之前他也尽可能地调查过陆家， 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仍然有一种隐私被侵犯的厌恶感。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钟可反问陆哲南。 我的工作嘛，就是把家里空的房子租出去，然后收房租了。 他轻描淡写的回答。看来这个陆哲南并没有正当工作，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那请问你们家住了多少人啊？ 钟可想进一步了解陆家的情况。 我算算啊。 陆哲南抬起头，掰着手指， 我奶奶，我伯伯一家，我叔叔一家，我们家，其他租客，还有女佣管家等等，加起来十多个人吧，改天介绍给你认识。 根据这幢宅子的大小，钟可大约估算了一下，十几个人肯定住不满所有房间，这里应该还有好几间空房。两人直接来到三楼，拐上楼梯后，眼前出现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顶部装饰着别致的方形吊灯，西侧尽头的窗户并没有迎来充足的阳光，即便是白天，走廊的照明也几乎都靠吊灯的光线。正对楼梯的墙壁上并列着三四道酒红色的房门，门与门之间的墙面上挂着一幅幅后现代主义艺术画，但是与整幢宅子的气息毫不相称。陆哲南将钟可带到靠近西侧的一个房间前， 这个就是你的房间了。 随即将木门打开，这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单居室，装修的就像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一张实木大床摆在房间中央，其他生活必要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房间的正对面有一扇通往外侧阳台的玻璃门，除了阳台之外，这里还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房。钟可在房里转悠了一圈，又走到阳台向外眺望，视野良好，阳光充足，左侧还能看到胎湖的一部分，一切似乎都令人满意。随后陆哲南又带着钟可看了其他几间空房，基本上也是相同的配置。 怎么样，还满意吧？ 回到走廊，陆哲南用试探的语气问着。 我想先考虑考虑。 可以啊，你先下楼坐一会儿，慢慢考虑。 两个人回到客厅，这时刚才的女佣递给陆哲南一份包裹，陆哲南欣喜地将包裹拆开，里面竟是四大袋巧克力豆。这个品牌的巧克力豆有不同颜色的糖衣，是陆哲南最爱的少女偶像团体代言的，本身就热衷甜食的他经常买这个吃。陆哲南拿出四个玻璃碟子，整齐地摆在茶几上，随后将一袋巧克力豆倒出来，接着他竟然将四种不同颜色的巧克力豆按照颜色一颗颗分拨开来，分别放在四个碟子里，也就是每个碟子只盛装一种颜色的巧克力豆。望着陆哲南专注的动作，钟可觉得对方可能有强迫症。他曾经见过有人吃薯条先特意将薯条一根根的排列整齐的。 来，这个很好吃的，吃吧。 陆哲南将分好类的巧克力豆推到钟可面前。 我不吃甜食，谢谢。 钟可撒了一个谎，实际上他是难以接受被陆哲南油腻腻的手指碰过的巧克力豆。 决定租下这里了吗？ 陆哲南将一颗绿色的巧克力豆送入嘴里，边嚼边说， 你刚才也看到了吧，房间很宽敞，东西也挺齐全的，租金又良心，而且我觉得你和我也挺聊得来的，以后一定能好好相处的。 房间是不错，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房租那么便宜啊？ 钟可说出自己的真实顾虑。 嗨，便宜还有罪了？你也知道，其实我家并不缺钱，这么多房间空置着也是浪费，不如租出去，多点人更热闹嘛。 毕竟这附近荒无人烟的，我们一家住在这里也闷得慌。 陆哲南眉开眼笑地说着，脸上的赘肉都挤在了一起。 这样啊， 钟可抿了抿嘴，其实条件和租金我都挺满意的，就是路太远了点儿。我今天过来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又是地铁又是公交，交通实在是不方便，而且我平时下班也很晚呢， 交通更不是问题了。其实这里与市区的直线距离并不远，直接走 G 公路只要45分钟的车程。 陆哲南不以为意地说， 我们每天都有送货的司机往返于这里和市区，你可以搭顺风车，如果实在太晚的话，你可以叫个滴滴优步到虹桥火车站附近，我派司机去接你。 对于这样的意外福利，钟可有些受宠若惊，他觉得陆哲南对自己是不是太过热情了一点。思前想后了一番，钟可依然没有马上答应租下房子，表示还是想回去考虑一下再做定夺。在离开陆家宅之前，陆哲南还邀请钟可参观自己的房间，钟可婉言谢绝了。几天以后，做出决定的钟可再次来到了陆家宅，签订了为期2年的租赁合同。下集当中，刚租住了没有多久的钟可就接到了警察的传唤，因为路人被杀了，那么他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还有几分要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